的过去，其实痴心有否不对，人没法拒绝让思忆心中寄居，情若碰上早退，无谓哭泣将心撕碎，谁要努力过活而不讲唏嘘半句，愿记挂你的喜，亦关心可痛悲，而谁人陪伴你寻相恋的趣味，如现纵未称心，如想起昨天的我，仍像旧日在你里留恋，仍是衷心祝福你。人没法拒绝让思忆心中寄居，情若碰上早退，无谓哭泣将心撕碎，常要努力过活而不讲唏嘘半句，仍记挂你的喜，亦关心可痛悲，而谁人陪伴你曾相恋的趣味，如现纵未称心，如想起昨天的我，仍像旧日在你里留恋，仍是衷心祝福你。如你已记不起，任祝福风里飞，怀念你能改心中细腻，如活着是情深，求清风转交给你，仍像旧日愿快乐是真，来日今日